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五十六集，又小又无害的东西，怎么看都惹人怜爱。浑然不知身旁有人已经几句话残忍地预测了他的命运。林妙妙动了恻隐之心，在他脖子上的软毛上葫芦了一把，被打扰的小老虎头一扭，在他手背上张嘴一咬，活像是撒娇。妙妙灵巧地躲过去，内剑还是有些不死心，陪着笑脸：“ 哎呦，您瞧他多乖呀，宫里面有林苑，其实他长大了也未必要死，会有这个专人驯养。” 木生忽然笑着打断：“老虎小的时候像猫，大家不过看个稀奇，不会真把它当猫儿养。我也不喜欢，看来公公又白跑一趟了。”“ 那真是可惜了。” 老内监的笑略有迟疑，不过很快便找到了台阶下。“ 太妃娘娘嘱咐了，若是您不要，咱家便给端阳帝姬送过去。”“ 那就多谢公公了。”徐公公露出一个十分亲和的笑，抱起桌上睡得昏天暗地的小团子，眯着眼冲二人点头示意，迈着小碎步离开了。木生站在原地目送他离去，白色中衣外囫囵披上的衣袍半拖在地上，像是谁家娇生惯养的小公子混混沌沌刚睡醒，敷衍的笑容还挂在脸上，眸光却不含一丝温度。许久，他转身慢慢走回床边。“ 你一点也不心软。” 妙妙不以为意：“ 你觉得救他的嫔妃心软吗？杀母夺子，那不是悲悯，是残忍。” 木生的步子猛然一顿，太阳穴仿佛炸开了一朵浪花，一波扭曲的痛楚猛然侵袭过头颅，然而只是一瞬间，还未等人识别出来源，便如浪潮转瞬退去。他慢慢撑着床坐下来，拉开被子躺了下去，扭头盯着林妙妙还带着细细绒毛的侧脸。他与世上所有的少女一样天真而庸俗，命如草芥，可是他又不太一样，一举一动都遵循某种执拗的规律。他可以不断变化着行动的姿态，不断贪生怕死的妥协，可是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，那些妥协都只是表象，他绝对不会迷失道路的。林妙妙是软体动物，死而不僵，不像他。“ 老虎或猫有什么分别吗？讨得了人欢心不就行了？” 他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？他忍不住去试探。天气很热，副本走得很慢，林妙妙需要不住地克制自己上浮的肝火。黑莲花总是变着法儿地想要与他探讨人生，还往往是以打哑谜的形式。他谨慎地想了想，答道：“欢心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得到满足的东西，但真心实意的喜欢不是。你真心实意喜欢猫，应该是喜欢它既能被人抱在怀里，又不完全附主的个性，所以你宠它宠得心甘情愿。如果你喜欢的是虎，那就是喜欢它的残忍和野性，即便被它撕咬吞吃，你也会毫无怨言。如果养着小老虎，只是看它没有齿爪，没有反抗能力，占有了它，主宰着它，看着老虎变成猫的笑话，心里又害怕着有朝一日它会反咬一口，所以防着他，忌惮着他，那这就是叶公好龙。”他低头看着木生半闭的眼睛，心里一阵挫败，这把人都给说睡着了。他抽出了褥子下面的团扇，在他脸上轻柔的扇风，嘴角又止不住地挑起来，自语道：“ 哼，我讲得真好，真棒，就该录下来。” 谁料木生骤然睁眼，一把捏住了他的团扇，眼睫下的眸子漆黑。 那你喜欢老虎还是猫？林妙妙挣扎了一下，怂了。 猫。 木生嘴角慢慢浮起了一丝讥诮。果然，软糯的，无害的，可爱的。这你就说错了。妙妙抿嘴笑了，语气轻得像午间情人的窃窃私语，眼底都沁出亮晶晶的笑意。我选猫呢，不是因为它柔软好掌控，是因为我还没有遇到能让我心甘情愿被吃下去的老虎。 地鸡，地鸡！ 白影猛地站起来，像是喝醉了酒的人，东倒西歪的，径自朝墙壁上乱撞。整个凤阳殿被尖叫声贯穿，午睡的丫鬟们头皮发麻，一咕噜从床上滚下来，连滚带爬地走到了内殿。只见端阳像是发疯一样，捂住双耳，踉跄着奔逃，不住地发出恐怖的叫声。佩羽紧紧追在他身后，脸都吓白了。 地鸡，地鸡醒醒，地鸡！ 端阳嗓子喊得沙哑，骤然脱力，被佩羽扑了个正着。小侍女用整个身子环住了颤抖的地鸡，两个人一起慢慢滑坐在角落。 神女，神女！ 端阳嘴唇发白，不住地哆嗦着，齿间溢出了断断续续的话。 哎呀！殿下说什么呀？啊！ 凤阳宫的所有人一齐跪坐在端阳身边，裙摆交叠着落在地上，像一群瑟瑟发抖的白兔，努力想要听清楚他含糊的言语。 又来了，又来了！ 端阳茫然抬起头，眼泪不住地溢出眼眶，崩溃地大哭起来。 你们快告诉他，我不是。我不是。 微微泛黄的纱布轻柔地包裹住端阳的耳廓。老太医年逾七十，一双宛如枯树皮的手布满斑点，微微颤抖。 地基只是受惊过度，已无大碍。 赵太妃一颗心悬在嗓子眼里，此刻才落下来，喃喃道：“ 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 赵太妃头上一只金步摇，细密的流苏垂在眼尾，厚厚的粉遮不住鱼尾纹和下垂的眼袋，锦衣华服不能阻止她由内而外的疲倦。短短几日，这个悉心保养、总是要争一口气的女人，一下子浮现出了颓丧老态。脱离梦魇的端阳帝姬面无表情，像个失魂的木偶人一样坐在贵妃榻上，脚边跪着凤阳宫当值的四个宫女。佩羽跪直身子，轻轻摇晃着端阳的手臂，哭得满脸泪痕。 帝姬，帝姬，你说说话呀，帝姬。 现在的情况诸位也看到了。赵太妃的目光从女儿身上收回，扭过头的瞬间，他像是做了什么决定似的，眼中带上了一丝破釜沉舟的狠意。当日在兴善寺，穆公子说地基梦魇乃是檀香的问题，陈太医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他的目光不带任何感情地划过穆生的脸，被他轻易地躲了过去。现在地基一未去兴善寺，二未接触檀香，为何还会做这种噩梦？他的尾音猛然沉下来，带着兴师问罪的压迫感。尽管话是冲穆生来的，可是脾气却撒在了柳拂衣和穆瑶身上，让林妙妙有种错觉，觉得他似乎有些忌惮穆生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